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四节。咁我哋以前咧就雖然講過推背圖啦，但我哋冇講過李淳風。 嗯哼，係。 咁李淳風係咩人咧？ 嗯哼， 李淳風係一個道士。 係。 咁咧，但係咧，佢對呢個天文咧就好熟悉嘅。 係。 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去跟咗阿唐太宗李世民之後咧。 嗯。 咁有一次就係李世民問佢就幾時日食。 嗯哼。 咁佢口快快話答咗阿李世民。 係。 幾時幾日？好似係初一嚟添啊！ 嗯哼，咁 咧跟住咧就李世民話：你係咪吹水啊？你佢又話唔係。咁如果你唔係吹水咧，如果你錯咗咁點啊？斬頭。 嗯哼， 咁到嗰日咧就李世民就話：都冇日食嘅，不如你翻屋企見你老婆仔女最後一面啦咁 啊！ 唐太宗唔使驚，就快到啦。咁結果就到咗。嗱，呢個就係歷史嘅傳說嚟嘅，有根有據，唔係我作出嚟嘅呢個。 即係講到阿李淳風咧，就係好犀利啦。咁樣其實基本上成個推背圖咧，而家我哋用嘅嗰個咧，都係李淳風嘅嗰個版本嚟嘅。 嗯。 啊，佢嗰個預測嘅能力好高之餘，嗰陣時咧，佢能夠製咗呢個推背圖呢個製本。出到嚟咧，都係令到人哋咧都覺得係好厲害嘅嗰、那個。咁、樣就其實關於李淳風，我可唔可以補充翻多一啲嘢咧？ 梗係得啦， 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咧即係用嘅嗰個推背圖咧，佢唔係好確確實實咧係講我哋今時今日嘅。因為我哋用嗰個版本咧，就係、是、都係喺度即係。在文初的時候就有一個學者一個大學者他就看到即係嗰個舊版的嗰個推背圖，尤其是李淳風嗰、那個咧，佢出嚟嘅嗰個講嘅嗰個預測咧，裡面咧剛剛觸及咧就係道家裡面嘅講嘅嗰個黃極經世嗰個第十二期嘅。咁、那個十二期咧，嗰、那個裡面咧基本上咧佢係算係好完整嚟去。表達到嗰個運作，因為佢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咁樣嚟 去運作嘅嘛，咁但係咧就係、是、往後咧嗰、那個咧就收尾邵康節咧嗰、那個咧就係、是、佢裡面咧用嗰時都係用咗呢個十二期嘅嗰個 佢十二期分法嘅， 因為咧十二期就係嗰個年嗰、那個年代咧就是、唐之後嘅嗰、那個咧，我睇啲資料咧嚟講咧就話、是、係唐嘅。嗰、那個發展即係公元1614至到1973呢360年， 即係唐以後啦， 係啦， 唐嘅以後啦。 咁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運程嚟嘅，嚇、因為之前咧就係、是、阿、李淳風咧嗰、那個嗰、那個預測，咁啊阿邵康節咧都係用這個呢個咧嚟定咗嗰、那個推背圖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去法嚟嘅。咁。咁、那、嗰個咧，即係後人咧就唔係有咁多人咧，即係咁有唔知係技巧定係嗰個膽量嗰個問題咧，就見後來嗰個十三啊十四咁樣。我哋而家呢個刻咧就係十四打後嘅嗰個時刻嚟嘅。咁、但係咧就係咁樣就係喺嗰個清即係清末明初嗰唔係清末民初嗰時期咧，咁啊有個學者叫咩名咧？等我睇翻先嚇，啱啱都做一啲資料。馬貴德，咁佢咧就係用翻依個黃極經世咧嗰個舊版，咁然後咧就再將佢完整咧就再做翻出嚟。咁佢話咧今時今日嘅我哋都可以用呢個版本咧嚟睇而家嘅嗰個世道嘅咁啊。咁啊呢個簡單咧令大家了解一下啦。 係啊，咁我哋即係呢個李淳風咧，其實佢就好神，好威運啊。但係喺歷史上咧，就留咗佢個傳啦，即係因為舊唐書有佢個傳咧。 佢最正做一個咩？嗰、那個藏頭詩啊， 係藏頭詩啊， 係佢啦。 咁咧就話説佢有幾個即係當其時係覺得好神怪嘅一個故事啦、日事啦。就有一日就話佢同阿唐太宗一齊嘅時候咧，就係話有啲風喺南面嚟。咁咧，佢本身其實好得意嘅，就係佢係好早將嗰啲風力咧分咗級嘅。 咁喺以前嗰個儀器本身咁粗糙嘅時候，佢仍然做到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咁佢跟住就話咧，喺南邊嗰度人喊緊。咁結果人去查嘅時候咧，就睇到就係有成隊人係嗰啲殯儀出殯嗰啲一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佢見到個天象之後就話北斗七星落咗嚟。北斗七星喺呢、這個即係北極嗰度啦，佢見到嚇附近啦。咁就跟住咧去西市嗰個茶樓嗰度咧，就話有七個見到七個婆羅門嘅僧人就嚟飲酒。咁跟住咧，轉瞬間就唔見咗啦。咁佢哋留低咗一大日錢喺度。咁呢個就係佢預言嗰個北斗七星變人落咗嚟之後咧，即係去講翻俾嗰個阿唐太宗聽。咁呢喺歷史上有記錄㗎。即係呢啲就唔係話嗰啲， 就咁老作 喺文獻上有相應嘅記錄喺度嘅嚇。 佢呢啲佢基本上咧，佢呢啲去到唐朝，佢呢一個咧就已經比較上咧被呢啲記錄係完善好多嘅。因為響 特別係咪貞觀之治係寫到比較詳細嘛。 係啊，同埋唔敢亂寫嘅，唔係好似我哋嗰啲即係話啊本故事純粹老作 虛構， 唔得㗎。即係因為嗰時要斬頭嘅，因為你咁樣寫啊嗰樣。 特別其實係佢哋做嗰啲啊天文嗰啲係高危科高危嘅咩？因為嗱頭先我哋講嘅日食嗰預測咧，我就覺得有少少即係我唔係太信嘅，唔係太信嘅原因係點解咧？其實在以前中國嗰個預測嗰個日食同月食嗰、那個一路係有啲即係唔係一定咁準確嘅。呢、這個亦都導致點解後來去到明朝嘅時候，點解一定要修改嗰個曆法嘅原因，就是、你都知道嗰陣時候，譬如啊呢、這個啊利馬竇啊湯顯望嚟就係其中 整個混天儀咧， 係幫手去改嗰個曆法啊嘛。那個原因係大概。但預測呢啲嘢係唔係咁準咯？但你話李淳風喺古代已經預測到咁準咧，咁另外一個解釋就係話佢有一啲嘢係我哋唔知道嘅。 佢我哋開呢個時刻咧，都慢慢咧，即係開始掌握到。咁的而且確咧，其實台長你講嘅嗰個關鍵咧，就係、是、其實最重要咧，我哋東方成個嗰個叫計算嘅方式。就同西方嘅嗰個計算法咧，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而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對於嗰個叫線狀嘅嗰個發展，尤其是歷史係線狀發展嚟噶嘛。嚇、嗰樣咧，就往往咧，你會發覺咧，即係我哋嘅記載啊，同埋用嗰個年份咧，往往咧有啲嘢係甩漏咗嘅。嚇、咁樣就去到明朝嗰時期咧，就一個幾大幅度咧，即係中西合璧啊。 而且明朝係用咩咧？明朝係用回回曆。 係。 他應該是滲入了是蒙古，因為 他元朝的時候用蒙古人嘛、即或者用一些在中亞來的天文學家嘛。其實已經是即 我想可能當時已經斷了中國的天文的、那個、傳統。 不是 他又不是叫斷、即正式來說就 他不會說得那麼明顯、因為他知道呢其實那個世事呢他有一個叫灰色度呢、可以被你走盞的、這樣就這樣先不說那個灰色度怎麼來先即接著剛才說的那個呢就是譬如李淳風啊，他們就會很懂得呢我們現在慢慢呢即東方飛碟號都是想朝著那個方向呢來找他們的那種玄學的那種系統、就是他會看到有些可以追查到可以實證、印證到的那件事是只是其中個框架裡面的一部分的、他做一個部分裡面他就將它就變成不是顯出來的、但他有個框架在那裡、這個不講那麼複雜因為可能講複雜大家會暈陀陀但是他在曆法裡面那裡他就做得很漂亮、就是呢我們剛才都講潤的那件事、 即係佢知道係唔準嘅，所以要潤翻佢加翻。 係啦，有啲嘢咧，你去到有一個位嗰度咧，有啲地方咧就有啲空苗喺度，但係你咧就計起出嚟，依、這個可以用一個月一個將佢用月嗰樣嚟潤咗佢咧，咁佢咧就吸掂到㗎啦，咁樣啊，咁 因為有偏差啊嘛，發覺 係啊， 即係。一年代一久遠的時候就發現有天差，就間速加翻個月份喺度。 係啦，咁佢依個偏差咧，即係到以前咧嗰時候咧，即係大家都覺得農業社會咧裡面咧，即係用一個叫做係農業嘅耕種嗰陣時候咧，就揾到呢啲咁嘅經驗啊，嗰樣嘢就砌 得到。遲落雨喎、 係 唔係而家播種喎？係咪 啊？係啊， 今年又係，所以咪咩咯？係咪遲咗熱咧？咁所以咪潤翻嗱，你咪發覺 點解四月咯？ 所以頭先我點解講話跌到依家都唔係好嘢？咁你潤咗個四月啊嘛？ 係啊， 咁所以因為係遲，即係你係早咗啊嘛？ 係咁啊，所以呢個潤嘅呢個文化咧，裡面咧就好過癮嘅。咁但係我哋以前咧就瞭解咧，就即係當係啊頭先講咧，就係我哋以前嘅瞭解嚟嘅。咁但係而家嘅新嘅瞭解咧，就用就知道咧，其實我哋睇時間咧。就唔係 2D 嘅， 亦都唔係線性嘅。 係啦，有陣時咧係幾何性嘅。 嗯， 有陣時有一啲日子咧，佢裡面嗰度咧，基本上唔知動搖咗去邊度。 動搖咗。 係啦，咁啊呢個咧就嗱，基本上咧，而家講嗰時咧就好似你以為你嗱，而家你咧就如果睇戲啊，點解咧？我哋要睇話有個台灣出嗰個女鬼橋咧， 嗯， 啊咁得意咧，你好啊，喂個古仔冇嘢講啊。佢就講俾你聽潤嘅嗰樣嘢嚟嘅，即係有啲嘢咧係突然喺個潤嘅時刻嗰度咧，譬如二月二十八號就佢個古仔講嘅嗰樣嘢，2020年嘅二月二十八號咧，去到差唔多11:00+嘅嗰晚咧，如果你搞呢啲嘢嗰陣咧，你就會發覺多咗啲嘢嘅，潤咗一個人出嚟嘅，嚇。咁樣嗰個裡面咧就佢講緊呢個叫係潤嘅嗰個文化嚟嘅嚇。咁樣嗱，咁啊呢個簡單啲嚟去將一啲複雜嘅嘢咧，就係令大家一個表面一個叫認識咁樣啦。咁咧其實阿李淳風咧，佢裡面佢最叻咧，就因為佢觀星嗰啲人咧，佢就已經睇到有好多依啲我哋用我哋嘅知識可以捉得到，變成咗線狀研究系統化出到嚟。但其中有部分咧，都仲要保留翻一個位置，唔好掉走咗佢。然後咧就不斷咧， 亦都唔可以公開，因為歷史嘅傳說就話咩咧？ 係 佢預言咗咧，武則天係會篡奪咗唐朝嗰個嘅呢個統治權嘅。 我諗呢個唔係武則天，係一個潤皇帝嚟嘅。所以是很勁的武則，如果你要研究武則天咧，係係好犀利，因為佢唔單止喺嗰度咧，即係佢係中國嘅第一個女皇帝，佢仲創咗好多字嘅，嚇將漢字咧裡面咧有一個新嘅女字要出咗嚟啦。 咁歷史嘅傳說就話咧，李淳風即係唐太，即係佢講咗俾唐太宗聽，唐太宗又問佢係邊個。他就不敢 以為就已經可以掌握到整個真相的呢，那你呢就叫做傻乖的。書是只不過呢講了你其中一部分的個可說的資料，這解的。裡面當然還有一些東西你要真的深入研究呢，那個叫專家式的研究。 但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第一樣東西就是李淳風的學問在哪裡來啦。譬如說他即個歷史的記載說他很聰明，但問題就是你聰明的知識在哪裡累積回來呢？譬如說你去做歷法啊，或者怎樣。第二件事就是呢，他的學問傳落給誰呢？如果你看在歷史上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李淳風又是天文學家，劉伯溫又 是，但你又不知道他們的東西從哪裡來，兩個好像都是道士來的，但是呢就跟住佢哋死咗之後，又唔知啲嘢去邊度。咁而兩個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預言書、傳說啦。李淳風同埋呢個 啊劉伯溫， 唔係咩天光啊，唔記得咗啦。 袁天光， 袁天光係寫《推背圖》啊嘛，係兩個人合著噶嘛。傳說就係劉伯溫係寫《燒餅歌》噶嘛。係 劉伯溫 係兩個係天文學家，兩個可能都係道士。但係兩個都做咗預言書，但係冇人考據到就係呢啲書係咪真係佢哋兩個寫呢幾個人寫嘅 係，咁嗰個咪你因為講到依度同嗰個星象啊、天象咧、即係有關。 星象同天象係可以作為一個預測嘅藍本，係嘅基礎。 其實今時今日咧，即係大家都有研究，東西方都係研究咧，就係、是、中國嘅九流十家，就同埋。 但 Nostradamus 好似唔係天文學家嚟噶嘛？ 佢都算係，佢係。 佢亦都唔係佢最主要咧，佢係醫生，同埋佢研究香水。 佢醫生，佢研究香水嚇。 但係佢都係星相學家嚟嘅。 啊，星相學家。 啊，佢都係星相學家嚟嘅。咁啊，就最主要咧，唔係我頭先講嗰個，即係中國嘅九流十家，同埋西方咧希臘嗰陣時間咧，個亞里士多德啊咩嗰時期，即係呢啲哲人突然之間咧。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東西方同時湧現咧，咁啊而家其實基本上咧，即係大家都有睇出咧，最重要咧都係同嗰個天象係有關係嘅，就係嗰個時期就係、是、有一次就係嗰個太陽嘅有一次嗰個黑子期，係好多嘅。 而且頭先我哋報告過咧，嗰個磁場個太陽今即係呢排嗰個。活動是低了的，是、所以以後人開始害怕，就不是純粹說即是地球暖化，是害怕有一個小型的冰河期， 是那個太陽呢，它那種能量呢，它跟地球那個變成一個叫、反常了、這個、其實就很多科幻片都在說這件事、很擔心呢，就是那個太陽呢去到那個未來不是很遠的那個時刻呢，它就已經它那個嘅熱量咧，即係嚟到地球嘅熱量咧，同以前即係個供應咧係少咗好多。 嗯， 就係佢咧就即係用一個叫太陽沉睡嘅嗰個現象咧嚟去做一個舉例嚟嘅。咁啊，而家你都睇到咧，即係都睇到有呢個現象出嚟，尤其是好多人都講話2012嘅嗰個時刻咧。都其實係講緊呢有呢種， 所以幾圖就話其實就唔係2020，真正個分水嶺就喺2012，係 啦，因為2012嗰度咧，你好多嗰、那個無論係同嗰個叫瑪雅嘅曆法，同我哋中國嘅嗰個農曆，咁裡面咧都揾到曬好多嗰啲叫關聯，都係講緊呢個時刻。有個大的天體的轉變，出來的，而這個天體轉變呢，就很多人都預測到呢，即個世界會有很多很多東西不同了的，即譬如呢，我們的意識會有一種升揚，或者呢，即有些外星人呢，他要做的那些東西呢是差不多了，做完了，他們就可能要跟大家 say goodbye，總之呢，或者個地球個地母呢又有一次新的一個啟動，很多這些現象裡面那裡就是從2012年的那一刻呢，就做了一個叫 landmark， 一個時間 的引證。不過在這個引證那裡呢，大家說就有少許的那種差距，現在我們就在看那種差距有多大的解 釋。是啊，但是最重要大家就是、這個推背圖啊，我們都看過很多次了，但裡面有一句詩呢，即是我是極深印象啊。就是99年成大錯，咁咪99年成大錯，邊個錯咧？係你錯定我錯咧？我哋 我都未到99， 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就話俾大家聽。